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210集。 他们到的时候，如初已经被离离原上干掉了，顾问和键盘小老婆也赶了来，正在队上，顾问即将残血，二人无视那边的战局，直奔离离原上，后者急忙躲开。键盘小老婆见状，便没有对顾问赶尽杀绝，而是来帮队友。江晨一招封住离离原上，三个人一起爆发秒他。对战中顾问死亡，同时两拨人也在陆续赶到。奶妈扬起法杖就要给离离原上加血，结果一瞬间法力被封，做了无用功。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作死呀，在他面前救人，他能封到你自闭？ 哎，他们原来有两个奶妈呀，合计其中一个跳崖下去救人了。 不愧是我们的渣渣。 救人耽搁了功夫，等人员凑齐，几人便疯狂地对着敌人轰大招。刹那间，只听一声爆炸响起，紧接着连成一串，爆破被大招的光影全部遮住，胜利的金色特效一闪而过，就淹没了下去。等彻底平息，只见封印师和暗冥师并肩站在那里，特别般配，而离离原上已经扑街。不远处的山河无恙扬着法杖，给自家兄弟和老婆把血条加满。对局结束，双方等着被送出去。离离原上知道自己最终是死于一串爆破，想想被封的几次，发了条消息： 十方君面，你会打比赛吗？ 会。 赛场见。 好。 此刻距离活动结束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还能再拼一拼。双方出去后，紧接着又按了排位，再次被分到了一起。算上匹配和地图载入，他们大概还有四分钟的时间。 PK 吧，谁输谁退。 让我考虑五分钟。 这是人干的事啊。我最喜欢别人拿我无可奈何的样子了。 双方一通插科打诨，外加集合找人，刹那间耗到结束。系统关闭，十方俱灭的小队永远留在了第一的位置，晨星应援，全服欢呼。方景行摘下眼镜，看着身边的人。 睡觉。 江晨为了打这个比赛，今天住在了方景行家里。现在已经12点。不过大概是打精神了，他没有睡意。 不困。 方景星挑眉，刚想说做点有意义的事，就想起了正在直播，急忙切回去，见弹幕刷屏了。 我去，刚刚那是谁？是十方君灭吗？你和十方君灭同居了是吗？同居了，同居了，同居了。 封印师和暗冥师开服至今一直形影不离，他们能截的图太多了，日常也太多了，因此吸了相当一部分 CP 粉。后来爆出他俩是真的， CP 粉狂欢了一波。但由于暗冥八成是方景行，不少人都在等着十方俱灭见光死，如今得知他们已见面，甚至有可能同居了， CP 粉再次狂欢。 听声音就知道是个帅哥， 快让我们看看啊！辛辛苦苦为你们加了一晚上的油，来个帅哥提提神啊！哎呦，我不管，露脸露脸露脸！ 不露，只能我一个人看，都早点睡吧。长得怎么样啊？长得比我好，真的，不骗你们。他看着弹幕，失笑。他将来打比赛的时候，你们就能看见了。我骗你们有什么意义啊？正说着话，只听手机响了，是聊天群里有人在喊他。他顺势下播，打开手机一看，见那些人问他是怎么猜的王。王队有个火眼金睛，把前十的视频全都看过一遍，分析出来的。群里最先圈他的，就是在游戏里曾不死心问过他的双刀大鱼二，闻言道：“ 扯吧，不信。” 拿你举例，他说你对你们小队的某个人有好感，经常和他站在一起，只有打团的时候会分开。打团时谁在你的右后方，那大概率就是我。 所以人家没说错， 有点厉害。谁呀？ 是那萌妹子吗？那个你们和黎黎那一局，她猜出了黎黎是王，也是有一定依据的吧？ 哪个萌妹子？长得好看吗？ 不是她，另有其人。她虽然不知道七号的身份，但曾经问过七号该怎么称呼她。七号当时回的是她假名太多，让他们喊编号就行。她向来不笨。联系江晨曾说过，有个病友情况特殊，再看七号这能力，心里就有数了，自然不会透露。 不经过他的同意，我暂时不能告诉你们是谁，反正不是我。 大伙儿知道问不出东西了，话题转到封印师身上，让他把人带出来吃顿饭。 等有空再说。 他们什么时候打比赛啊？ 保密。 这有什么可保密的呀？ 它是我们战队的秘密武器，当然要保密。 方景行勾起一个好看的笑。 不过有件别的事可以告诉你们，我要回来打比赛了，大家早点睡，晚安。 万劝你说啥？ 哎，别走，给我回来。 方景行坏心地扔下一颗炸弹，把群一关，顺便屏蔽消息，愉悦地看向江晨，见对方正望着他。 你说真的？ 方景行上前握住他的手，眼里满是他的影子。我想和你一起站在领奖台上。 键盘模式，状态行吗？ 应该可以。你来当核心，我给你打辅助。江晨嗯了一声，握紧他的手，前倾吻上他的嘴角。方景行呼吸一紧，扣住他那后脑回吻。要直播，他们是在家里的休闲区打的游戏。此刻他便把人一捞，上楼回房，放在大床上，换他来吻了。坐不坐？ 坐。 方景行低头给了他一个深吻。他们在享受美好的二人世界，游戏里仍是一片热闹的场景。